魏康叔世家第七。魏康叔名封，周武王同母少帝也。其次尚有冉季，冉季最少。武王以克殷纣，复以殷于民，封纣子五更禄府，比诸侯，以奉其先嗣勿绝。为五更未及，恐其有贼心，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复相五更禄府，以和其民。武王既崩，成王少，周公旦代成王制当国。管叔蔡叔疑周公，乃与五更禄府作乱，欲攻成周。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，杀五更禄府管叔，放蔡叔，以五更殷于民，封康叔为魏君，居何其间，故商须。周公旦据康叔齿少，乃申告康叔曰：“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，问其先殷所以兴，所以亡，而勿爱民。”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，酒之师妇人适用，故纣之乱自此始。为子才，是君子可法则，故谓之康告酒告子才以命之。康叔之国既以此命，能合及其民，民大悦。成王长用事，举康叔为周司寇，赐魏宝祭器以彰有德。康叔卒，子康伯代立。康伯卒，子考伯立。考伯卒，子四伯立。四伯卒，子杰伯立。杰伯卒，子敬伯立。敬伯卒，子真伯立。真伯卒，子青侯立。青侯后禄周夷王，夷王命魏为侯。青侯立十二年卒，子西侯立。西侯十三年，周厉王出奔于淄，攻河行政焉。二十八年，周宣王立。四十二年，西侯卒，太子公伯于厉为君。公伯弟和有宠于西侯，多与之禄，和以其禄禄事，以袭公公伯于墓上。公伯入西侯县自杀，为人因葬之西侯旁，是曰公伯，而立和为魏侯，是为武公。武公即位，修康叔之政，百姓和集。四十二年，犬戎杀周幽王，武公将兵往左周平戎，甚有功。周平王命武公为公。五十五年卒，子庄公杨立。庄公五年，娶其女为夫人，好而无子，又娶臣女为夫人，生子，早死。臣女女弟亦姓于庄公，而生子完。完母死，庄公令夫人其女子之，立为太子。庄公有宠妾，生子周玉。十八年，周玉长，好兵，庄公使将。石阙见庄公曰：“庶子好兵，使将，乱自此起。”不听。二十三年，庄公卒，太子完立，是为桓公。桓公二年，弟周玉交奢，桓公处之，周玉出奔。十三年，郑伯弟段攻其兄，不胜，亡。而周玉求与之友。十六年，周玉收据魏王人，以袭杀桓公。 周玉自立为魏君，为郑伯弟段欲伐郑，请宋陈蔡与聚，三国皆许周玉。周玉心力好兵，事桓公，为人皆不爱。石阙乃因桓公母家于陈，杨为善周玉，至郑郊，石错与陈侯共谋，使幼崽丑进食，因杀周玉于仆，而迎桓公弟晋于行而立之，是为宣公。宣公七年，鲁士其君尹公；九年，宋都士其君商公及孔府；十年，晋屈沃庄伯士其君哀侯；十八年，初，宣公爱夫人宜姜，宜姜生子及以为太子，而令幼公子父之。幼公子为太子娶其女，未入室，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父者好，悦而自娶之，更为太子娶他女。宣公得其女，生子寿、子硕，令左公子父之。太子及母死，宣公正夫人与硕共缠务太子及。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，心恶太子，欲废之。即闻其恶，大怒，乃使太子及于其而令到遮界上杀之，与太子白毛，而告借道减持白毛者杀之。且行，子硕之兄寿，太子一母弟也。知硕之恶太子，而君欲杀之，乃谓太子曰：“借道见太子白毛，即杀太子，太子可无行。”太子曰：“逆父命求生，不可。”遂行。寿见太子不止，乃盗其白毛而先持至戒，借道见其厌，即杀之。寿已死，而太子及又至，谓道曰：“所当杀乃我也。”道并杀太子及以报宣公。宣公乃以子硕为太子。十九年，宣公卒，太子硕立，是为惠公。左右公子不平硕之立也。惠公四年，左右公子怨惠公之缠杀前太子及而代立，乃作乱，攻惠公，立太子及之弟前谋为君，惠公奔齐。魏君前谋立八年，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魏，纳魏惠公，诛左右公子。魏君前谋奔于周，惠公复立，惠公立三年出王，王八年复入，与前通年凡十三年矣。二十五年，惠公愿周之戎射前谋，与燕伐周，周惠王奔温，魏燕立惠王弟颓为王。二十九年，郑复纳惠王。三十一年，惠公卒，子义公赤立。义公即位，好贺，淫乐奢侈。九年，敌伐魏，魏义公欲发兵，兵祸叛，大臣言曰：“君好贺，贺可令击敌。”敌于是遂入，杀义公。义公之立也，百姓大臣皆不服。自义公父惠公硕之缠杀太子及戴立至于义公，常欲败之。卒灭惠公之后，而更立前谋之弟昭伯完之子申为君，是为戴公。戴公申元年卒， 齐桓公以魏朔乱，乃率诸侯伐敌。魏魏筑楚丘，立代公帝毁为魏君，是为文公。文公以乱故奔齐，齐人入之。初，敌杀义公也，魏人怜之。思复立宣公前太子吉之后，吉子又死，而代吉死者子寿又无子。太子吉同母弟二人，其一曰钱谋，钱谋常代惠公为君，八年复去。其二曰昭伯，昭伯钱谋皆以前死，故立昭伯子申为代公。代公卒，复立其弟毁为文公。文公出力，轻负平罪，身自劳，与百姓同苦，以收魏民。十六年，晋公子重耳过，无礼。十七年，齐桓公卒。二十五年，文公卒，子成公正立。成公三年，晋欲假道于魏救宋，成公不许。晋更从南河渡救宋，征师于魏，魏大夫欲许，成公不肯。大夫原选攻成公，成公出奔。晋文公重耳伐魏，分其地与宋，讨前过五里，即不救宋患也。魏成公遂出奔陈。二岁，如州求入，与晋文公会。晋使人镇魏成公，成公私于州主镇，令伯得不死。已而周谓之请晋文公，卒入之魏，而诛元选。魏军侠出奔。七年，晋文公卒。十二年，成公朝晋襄公。十四年，秦穆公卒。二十六年，齐秉处弑其君义公。三十五年，成公卒，子穆公肃立。穆公二年，楚庄王伐陈，杀夏征舒。三年，楚庄王为政，郑祥复弑之。十一年，孙良夫救鲁伐齐，复得亲弟。穆公卒，子定公臧立。定公十二年卒，子献公看立。献公十三年，公令师曹教公妾古琴，妾不善，曹吃之。妾以性误曹于公，公亦吃曹三百。十八年，献公借孙文子、宁惠子时，皆往。日干不照，而去射鸿于右。二子从之。公不是射服与之言，二子怒，如素。孙文子子硕士公隐，使师曹割巧言之族章。师曹又怒公之常吃三百，乃割之，欲以怒孙文子，报魏献公。文子欲取伯玉，伯玉曰：“臣不知也。”遂攻出献公。献公奔齐，齐至魏献公于巨邑。孙文子、宁惠子共立定公帝丘为魏君，是为商公。商公丘立，封孙文子林府于宿。十二年，宁喜与孙林府争宠相恶，商公使宁喜攻孙林府，林府奔晋，复求入故魏献公。献公在齐，齐景公闻之，与魏献公如晋求入。晋未伐魏，又与盟。魏商公会晋平公， 平公执商公与宁袭而复入魏献公，献公亡在外12年而入。献公后元年诛宁袭。3年，吴延陵季子使过魏见瞿伯玉使丘，曰：“魏多君子，其国无故。”过宿，孙林甫谓姬庆曰：“不乐因大悲，使魏乱乃此矣。”是年，献公卒，子襄公恶立。襄公6年，楚灵王会诸侯，襄公称病不往。9年，襄公卒。初，襄公有见妾，幸之有身。梦有人谓曰：“我康叔也，令若子必有位，名儿子曰元。”妾怪之，问孔成子。成子曰：“康叔者未卒也，即生子难也，以告襄公。”襄公曰：“天所至也，名之曰元。”襄公夫人无子，于是乃立元为嗣，是为灵公。灵公5年，朝晋昭公。6年，楚公子弃疾，是灵王自立为平王。11年，火。38年，孔子来，戮之如鲁。后有戏，孔子去，后复来。39年，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男子有恶，欲杀男子。蒯聩与其徒细阳素谋，朝是杀夫人。细阳后悔不果，蒯聩硕目之，夫人觉之，惧，呼曰：“太子欲杀我。”灵公怒，太子蒯聩奔送，已而知进赵氏。42年春，灵公游于郊，令子颖仆。颖，灵公少子也，字子南。灵公愿太子出奔，谓颖曰：“我将立若为后。”颖对曰：“颖不足以汝社稷，君更图之。”夏，灵公卒，夫人命子颖为太子，曰：“此灵公命也。”颖曰：“王人太子蒯聩之子哲在也，不敢当。”于是魏乃以哲为君，是为初公。6月已酉，赵简子欲入蒯聩，乃令杨虎诈命魏10余人催迭归。简子送蒯聩，魏人闻之，发兵击蒯聩，蒯聩不得入，入宿而保，魏人亦罢兵。出公哲4年，其田启视其君如子。8年，其豹子视其君道公。孔子自陈入魏。9年，孔文子问兵于仲尼，仲尼不对。其后鲁迎仲尼，仲尼反鲁。12年，初，孔与文子娶太子蒯聩之子生窥，孔氏之术浑良夫美好，孔文子卒，良夫通于窥母。太子在宿，窥母使良夫于太子。太子与良夫言曰：“苟能入我国，报子以成宣，免子三死，无所与。与之盟，许以窥母为妻。”闰月，良夫与太子入，设孔氏之外仆，婚，二人蒙衣而成，患者罗玉如孔氏。孔氏之老栾宁问之，称殷切以告，遂入，是伯姬氏。既时， 窥母枕戈而先，太子与五人戒，于家从之。伯姬结窥于侧，抢蒙之，遂结以登台。栾宁将饮酒，至未熟，闻乱，使告众游，召护驾乘车，行爵时至，奉出宫辙奔鲁。众游将入，遇子高将出，曰：“门已闭矣。”子路曰：“吾孤至矣。”子高曰：“不及，莫见其难。”子路曰：“食焉不避其难。”子高遂出，子路入，及门。公孙敢合门曰：“吾入为也。”子路曰：“是公孙耶？求利而逃其难，犹不然，利其路必救其患。”有使者出，子路乃得入，曰：“太子焉用孔亏，虽杀之必获计之。”且曰：“太子无勇，若樊台必设孔书。”太子闻之，惧，下拾起于眼敌子路，以歌击之，歌应。子路曰：“君子死，官不免。”结缨而死。孔子闻未乱，曰：“嗟乎！柴也其来乎？有也其死矣。”孔亏敬立太子蒯聩，是为庄公。庄公蒯聩者，出公父也，居外，愿大夫莫盈利。元年即位，与晋诸大臣曰：“寡人居外久矣，子亦常闻之乎？”群臣欲作乱，乃止。二年，鲁孔丘卒。三年，庄公上城见荣州，曰：“荣鲁何谓事？”荣州病之。十月，荣州告赵简子，简子为魏。十一月，庄公出奔，魏人立公子班师为魏君，齐伐魏，鲁班师更立公子启为魏君。魏君启元年，魏石曼夫逐其军起，启奔齐。魏出公辙自齐复归立。初，出公立十二年王，王在外四年复入。出公后元年，赏从王者，历二十一年卒。出公继父前，公出公子而自立，是为道公。道公五年卒，子敬公弗立。敬公十九年卒，子昭公纠立。是时三晋强，魏如小侯，属之。昭公六年，公子伟弑之戴笠，是为怀公。怀公十一年，公子颓弑怀公而戴笠，是为慎公。慎公父公子狄，狄父敬公也。慎公四十二年卒，子生公训立。生公十一年卒，子成侯肃立。成侯十一年，公孙鞅入秦。十六年，魏更贬号曰侯。二十九年，成公卒，子平侯立。平侯八年卒，子四君立。四君五年，更贬号曰君，独有濮阳。四十二年卒，子怀君立。怀君三十一年，朝魏，魏求杀怀君。魏更立四君弟，是为元君。元君为魏婿，故魏立之。元君十四年，秦拔魏东地，秦出至东郡，更徙魏野王县，而并濮阳为东郡。二十五年，元君卒， 子君角立。君角九年，秦并天下，立为始皇帝。二十一年，二世废君角为庶人，位爵嗣。太史公曰：余读世家言，至于宣公之太子以父见诸，帝授征死以相让，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离姬之过同，具物伤父之志，然祖死亡何其悲也，或父子相杀，兄弟相灭，亦独何哉。